今后看着你好，看着你坏，我都捧在怀中，全部都爱。看着现在，看着未来，我都想让你财务总动力把爱的细胞都打开，大脑中充满着蠢蠢欲动的期待。现在都明白，从今后看着你好，看着你坏，我都捧在怀中，全部都爱。看着现在，看着未来，我都想让你在我纵容里被爱。 My God, I've been such a crazy little demon ever since I met you, girl, I've never been the same. Wanna hold you from winter to fall andI'll be there when you're down and out, and I'll come take you on a cruise round and round about, like the first time that I've ever been in love with you. I swear no one else will be good enough. 成为了自己，一直都谁感觉面对爱，不勉强不可以来对待，而你让我改变了心态，有一种真相打败一番的手势想去爱。 老先生在季羡林谈人生中提到人际交往是这样说的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，第一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第二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，第三，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。经典角落角，我行奇，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，生活就能愉快。 嘿、hey, you 就是你，请靠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。 So won't you come to me? 除

的确很踏实，

嗨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寻奇，来自林俊杰《进化论》，一首融合古典与嘻哈的歌曲。很多人听林俊杰的歌都是从江南或者是一千年以后开始的，他的情歌恰好出现在一部分处在迷茫青春期里的人。而不论多少年过去，我们都懂得那些歌是忘不掉的少年情怀。 和别人连线，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。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Oh yeah， 现实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。再见再也不见，心碎了飘荡看见，我在沙滩画个圆圈，属于我两岸一世界，又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 下个不够，花灯初

我梦似曾见，心内波澜现。 抛开世事断愁怨，相伴到天边。作草冷四方，沙漠苍苍。那句说相当面，写雕人生塞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前缘。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，斩不断理还乱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作草冷四方，沙漠苍茫茫。那句说相当面，写雕人生塞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前缘。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，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